首为旅行结尾。 一点美，要我如何不实现？No。 写下去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way No。 sun. We said crazy things like

们别爱人那么狂野。不画边界的人言，愈合抱歉的感谢，恰好的已足够。 原来

手努力实现你我，做好自己，因为有爱，让我们不再心慌，长大后茁壮健康。

的朋友。

成一片片，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，沉默的再见。 谁说周末就不能孤独？哦心跳倒步，让我给你这节奏。现在卸下你所有束缚，

我在黑暗之中寻找幸福的下落，等待原来那颗流星划过。

变成